收了尼泊尔军刀，汉子突破的口号，千帆垃圾报上名，有能耐你得跑。我一身真刀加大炮，见过银狐弯下小蛮腰，草跑技术就你最高，我枪枪爆头技术好。啊，游戏里有好多的鸟，啊，会员开挂让人烦恼，啊，开挂还不让低调，啊啊啊啊啊！穿越火线很可笑，看我开挂都逍遥，谁是菜鸟谁知道，用钱买挂也挺好，高分会员就更好，开挂别人挤不掉，只要腾讯大不封号，菜鸟也变高手了。我手拿尼泊尔军刀，汉子突破的口号，千帆垃圾报上名，有能耐你别跑。我一身军刀加大炮，见过银狐弯下小蛮腰，逃跑技术就你最高，我枪枪爆头技术好。啊，游戏里有好多的鸟，啊，会员开挂让人烦恼，开挂还不让踢掉，啊啊啊！穿越火线很可笑，看我开挂多逍遥，谁是菜鸟谁知道，用钱买挂也挺好，高分会员就更好，开挂别人踢不掉，只要腾讯大不封号，菜鸟也变高手了。穿越火线挂滔滔，飞天遁地真逍遥，谁最难受谁知道，秒杀透视也挺好，系统来了真更好，谁比他的武功高，封掉你的 QQ 号，火线危险快点跑，穿越火线挂滔滔，飞天遁地真逍遥，谁最难受谁知道，秒杀透视也挺好，系统来的真更好，谁比他的武功高，封掉你的 QQ 号，火线危险快点跑，火线危险 快点跑。